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北京的具体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是晴间多云的天气，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七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零下四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总的来看，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朗，能见度不错，有利于大伙的交通出行。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江南感谢您的收听，也祝大伙一路畅通。下面来关注这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来自北京市交通委的最新路况显示，目前城市路网的交通指数为 2.5， 属于基本畅通级别。来关注一下环路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是集中在南三环的刘家窑桥到分钟寺的由西向东方向，南四环刘湘桥到马家楼桥由东向西方向，北五环的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方向。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的运行，建国路四惠桥到西大望路的由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莲花池西路四环到西三环由西向东方向，还有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方向，平均的运行时速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西二环的北段双方向目前车流相对集中，南西三环的南向北方向新兴桥到航天桥，西四环的北向南方向定慧桥都是车流比较集中的路段，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朝阳医院京医通大数据显示，目前门诊挂号最热门的科室前四。 通过京医通大数据，佑安医院2018年截至目前门诊挂号量已经超。 大数据带您了解2018北京市属医院新亮点，为您解读医院新变化如何更快惠及百姓。 大家好，我是首都儿科研究所所长罗毅。 大家好，我是北京地坛医院院长李昂。 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 院长一把手为您介绍医院新发展，带您了解医院新技术如何更好服务患者。 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 医疗协同创新， 多措便民惠民，大幕开启。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伙儿推出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的一把手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徐建立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2018年世纪坛医院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首先呢，有请我们的徐院长和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北京世纪坛医院院长徐建立。 好的，欢迎徐院长再次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每年市民对话一把手的时候啊，徐院长来到直播间，就有很多听众朋友在跟徐院长互动。今年的节目也不例外，在我们前期发布预告的时候，就有好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表扬了很多世纪坛医院的医生和大夫，同样也提出了很多自己的问题。咱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稍后会跟徐院长好好的说一说，大家伙反映了什么样的问题，在以后的工作当中，能不能够尽快的把大伙反映的问题给解决掉哈？ 好的， 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徐院长进行交流和互动。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还是让我们照例问一问徐院长，2018年世纪坛医院肯定发生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变化，作为一个医院的管理者，同时呢也作为一个医院，我们说天天都工作生活在这周围和附近的人，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在您眼中2018年世纪坛医院发生的最大变化到底是什么？ 变化确实很多，我觉得最大的变化还是世纪坛医院的学科建设在不断的取得进步。比如说我们的胸痛中心通过了认证，我们的日间手术中心加入了国家的日间手术中心联盟，包括我们的肿瘤的相关学科也在进步。 各个学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实我觉得这个徐院长刚才提到的什么胸痛中心、日间手术门诊，还有一些我们说肿瘤的特色专科，这些大家伙最关心的就是会给我以后看病，会给我以后就诊带来什么样的方便。比如说这日间手术门诊是啥意思呀？是以后会有更多的疾病可以当天做手术当天出院吗？咱们稍后的节目当中让徐院长好好的和大伙来说一说这些学科方面的建设到底会给我们日后的就诊带来哪些便利。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于在世纪坛医院看病的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什么烦心事儿，都可以随时把您的问题反映给徐建立院长。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把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北京时间、网易新闻、凤凰风直播、今日头条和新浪一直播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把您的问题提给我们的院长。我不是药神这部电影让很多朋友再次关注到了药品。世纪坛医院建设了药物17临床研究实验室，为国家研发生产安全可靠价廉的药品提供了可能性。除了药品研发，世纪坛医院已经拥有36项专利技术，还有13项正在申请专利。如此多的专利技术，怎样才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患者？手术打包付费模式能否真的让患者省时省钱呢？今天的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徐建立做客直播间，和您说一说技术创新服务患者。用这些技术的创新更好地服务广大的患者。今天呢我们为大伙邀请到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徐建立做客直播间。那今天呢徐院长来到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和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的环节，院长送健康。今天啊徐院长在节目之前跟我商量了一下，说给大伙出的这个问题呢得简单一点，我们得把更多的健康送给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这个问题和世纪坛医院的学科建设也是密切相关的，是关于胸痛中心的。想问问大伙，什么样的疾病其实是不归胸痛中心来管的，这个病您就别去胸痛中心来治疗了。这个徐院长给了大伙3个选项，您听好了， A 选项是心梗这样的疾病， B 选项是肺栓塞， C 选项是胃炎，这都是肚子里的病，到底哪一个疾病咱不能去胸痛中心来看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2位幸运的听众朋友，每位听众朋友送出一个由健康书籍还有一个笔记本以及一个小音箱共同组成的健康大礼包。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过来。好了，那下面呢还是让我们有请我们节目的首席数据合作伙伴京医通，让京医通的首席数据官为我们介绍一下2018年北京世纪坛医院的大数据到底有哪些新的亮点。我们有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京医通数据平台显示，2018年前三季度世纪坛医院在京医通平台上的挂号量就超过了46万，同比2017年前三季度增长了7%。截至9月底，世纪坛医院开设了5个知名专家团队和49个专病专症门诊，开设量和挂号量均在京医通医院中排名前列。在10月份，世纪坛医院就诊整体满意度达到了8.51分，在21家市属医院中排名前列。 好的，这是我们说大数据方面京医通在2018年为世纪坛医院做的一个总结哈。先想问问这个徐建立院长，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数据当中有一项说是门诊的这个挂号量和2017年相比， 增长了7%。我们很多朋友都有点纳闷，咱北京新医改之后，其实是把很多的患者留在基层医院，为什么世纪坛医院这个挂号的门诊量反而还增加了，而且增加的比例还不少？ 这个概念可能有点不是一个概念。刚才首席信息官发布的信息呢，是在京医通平台上挂号的量，就是采用这种形式挂号的量增长的幅度很大，7%，不是我们门诊量，门诊量没有那么多，门诊量增长也就1%几。 也就是说， 基本持平的。 去世纪坛医院现在就诊的患者越来越多的使用了， 习惯上了这个 预约挂号的形式了。 是的， 好，那也想问问徐院长，咱们也是有所增加的这个门诊的挂号人群，这个人群主要增加的是什么量的人群？是比如说是去开药的，还是说真的疑难杂症的这种患者数量增加了？ 这个增加是主要是复杂疑难、复杂疑难病例的这样的病人增加，尤其是我们一些特色学科，比如我们的淋巴外科、腹膜、肿瘤外科、变态反应科、中医科，包括我们开的那些专家团队，还有一些特色专病门诊。 所以说是疑难杂症的患者数量增多了。 是的， 其实这侧面也反映出了大家对于世纪坛医院医疗质量的一种认可，知晓度越来越高了，很多朋友可能是慕名而去，甚至有可能是在其他的医院进行了这种初诊，发现这问题挺严重的，别的医院解决不了了，然后去世纪坛医院继续找到专家的帮助。 是的， 刚才您也提到了有很多的这个专病专症门诊，我刚才也留意到了一个数字，说世纪坛医院的专病专症门诊的数量一共是49个，可能在咱们北京市属的这些医院当中也是名列前茅的，很少有医院有这么多专病专症门诊。为什么要设立这么多专病专症门诊呢？还有听众在问这个专病专症门诊的事儿，有听众在我们的微信上就想问问院长，说专病专症门诊他看了一下这号都是主治医师的号，就想问问这专病专症为啥不放点专家号出来呀？ 是这样，这个开设专病专症门诊，这个目的主要一就是专业的病由专业的人来看，这是第一。然后第二也是为了方便病人，有的时候病人去看病不知道看哪个科，你像这个专病它特明确，胸痛门诊、戒烟门诊、咳嗽门诊，这个像打鼾这样的门诊，他就一目了然，他知道去挂哪个科的号。而且呢，接诊这样的疾病都是专科医生，而且实际上呢，出专病门诊的都是比较高级职称的那些专家。 也就是我们口中的专家。 对，实际上挂普通号实际上享受的是我们的一些专家。 也就是说我们虽然看到我们的医师服务费上面写的是主治医师，我们交50块钱， 对， 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 对是副高级以上专家来看， 都是专家来看了。所以说大家伙不用担心，但是这个专病专症门诊设置的这个数量多了，徐院长解释了一下，说其实是让大伙可以根据自己的症状更快更便捷的选择到应该看哪个科。 对， 预告当中也提到了，说世纪坛医院拥有这个药物的1期临床研究实验室，也想问问这个研究实验室现在正在进行什么药物的这种研发和实验呢？ 这个药物1期临床实验基地啊，这是我们从12年开始打造这个基地，是按照国际标准来打造，当时我们的原则就是叫高起点高标准国际化，目前有70张床位左右，无论是在北京市还是在国内，都是名列前茅。目前我们今年吧，我们接的这些实验项目大概有20个左右。有抗肿瘤药物，这个心血管的、内分泌的等等。 我觉得听到这个我们说药物的实验室，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不太理解，好好的一个医院，徐院长你多花点时间给患者看病啊，你研究这药干嘛呀？这不应该放到我们说药厂或者是实验室来研究的吗？ 药厂是负责药厂那一段这个药品的研发，但是他要想上市用到人身上，到了人这个环节，他一定要到医院。药厂负责什么？负责体外动物实验那个阶段，到人的时候要一定是进入医院。医院呢要有这样的基地，而且是要经过批准。 所以说其实很多的药物，我们说它在研发的过程当中都是需要临床医生看看这个药服用了以后效果怎么样啊，如果出现了一些比如说这种副作用，医生得记录得处理， 先是安全性，评价它的安全性、有效性， 所以说只有在我们的临床医院拥有这样的我们说临床药物的实验室之后，才能让更多更新更便宜效果更好的药推出市场，方便我们患者以后的就诊过程当中来使用它。 对，实际上也是推动我们国家新药的研制。 嗯，好，我们继续来看哈，很多的朋友呢，在我们的这个预告当中，其实也听到了，除了药物的这种研发实验，世纪坛医院的这个专利特色也非常的多，有30多项，而且呢，现在还有13项正在申请专利。我们都说这些专利，这些新的技术，更多得用到临床上服务患者，才能让我们享受到它带来的这个变化。也想问问徐院长，在世纪坛医院，咱们有没有一些专利正在向临床进行着转化？转化了之后能给咱患者带来什么样的新的变化吗？ 是，我们现在有几十项专利，多呢也不算特别多，这几年我们在推动专利向应用去转化，目前有若干项正在进行中，比如说我们有一项叫静脉血栓防治的一套信息管理系统的软件，目前已经进行价格评估，有多所是将近10所医院，有这种购买的意向已经。 这个静脉血栓栓塞的一个相关的 这种技术，对，危机防控的一个信息系统的一个软件。 可能很多朋友不太知道这个软件用上了以后会给我们的就诊或者说看病甚至说疾病的诊断带来哪些变化呀？ 这个软件应用以后，主要是用于医院用于医务人员，通过这个软件，它可以高效率的，就是对静脉血栓防治的这种管理控制能够提高效率。这个防治它是为了保证患者的安全的。 也就是说这个不是直接用在患者身上的。 虽然不是用在患者身上，但是是用于保证患者安全。 受益的是患者。 对，因为在医院中啊，这个静脉血栓对我们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危害。以前可能不是很注意它，近些年医务界越来越意识到它对我们健康的危害，所以加强它的管理对保证患者安全的意义越来越大。 所以说世纪坛医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专利技术已经拥有了，但是怎么向临床转化，让更多的我们说患者来受益，现在正在逐步的推进当中。好，前几年您来做节目的时候，我记得就提到过说有日间门诊，当时我记得我还当时问您，我说这个日间门诊，对，日间病房、日间手术到底是啥意思？您说做完手术不用住院了，做完当天就能出。前些年我们关心的是，这做完手术您就让我出院，安不安全呀？会不会我还没做好呢，或者还没休息好呢？当时您解释了不会这样，都是一些经过临床的科学实验，的的确确可以在当天出院的一些手术，咱才在日间手术室、日间病房来做。那现在也想问问您，新说这个日间门诊咱们又进行了新的研发，说现在可以按打包来付费了，这到底是怎么实行的呢？ 这是实际上是预付费，为了方便患者，因为以往呢到日间病房去住院手术的，可能他要先到门诊，先把各项检查全做完，等待结果，然后再到这个日间去手术。这个环节增加了，流程延长了，也不方便患者。所以我们通过呢，一个调整改革，就是根据不同的手术预测，按照他的临床路径的诊疗，大致先需要多少费用，你先预付以后，直接住到日间病房以后，采血检查出了结果，比如需要手术、做手术等等，主要是方便患者，优化流程，缩短等待时间。 也就是说变成了一个预付费。那这个是不是我得提前先确定一下我这个手术的项目到底是什么？ 我 是要 我们有一个目录 啊， 不同的手术 有不同的这个价格。 对对对，最后出院的时候，根据他实际发生的这些项目，再给他统一结算。 那这个比如说同样的一个疾病，是意味着大家画了一条线，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阑尾炎的手术，我们是画了一条线，比如说阑尾炎都是手术1000块钱，那所有的患者都是交1000块钱吗？ 那个是倒还有点区别，那个是单，就是下一步要推动的单病种阑尾炎，可能是这样的啊。现在目前 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手术。 对 对, 对, 对，这个日间手术呢，它是这样，这个一个是啊，能够缩短病人手术等待时间，提高了效率，一个是医院的紧张的床位啊， 得到了有效利用，可以腾出这个资源给其他需要住院的。第三，降低了或者减轻了患者的负担。我们的统计，在日间手术，因为只住一天嘛，住的时间比在医院病房要缩短了好几天。拿疝气统计了一下疝气这个例子，在住院手术，如果普通住院手术大概要花6000多一点，在日间病房只花到4000多，4900，大概要能够省掉1100多块钱。 所以说变得更省钱了，因为住院的这个时间少了。 是的。 也想问问现在咱们日间手术的这个手术项目和之前相比有增加吗？ 现在涉及到有十几个科室，可能有几十个手术，几十项手术都可以在那儿做。 都可以在日间门诊做了。 对，你像白内障，像单纯胆囊的手术，阑尾炎、疝气，像宫腔镜，这些基本全在这里头。今年1到10月我们日间手术大概做了2400多例吧。 所以说这个日间手术的这个种类和之前相比肯定是有所增加的。这个到底哪些手术项目可以在日间手术这个来完成，这个咱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目录，大家伙能查询到吗？ 现在我不知道在我们的那个云平台台上可能还没有录入，但是你要去医院，你要手术， 咱肯定得先去医院。 对，医院医生会告诉你这个 可以进行日间手术。 对， 好，所以说这样既省钱又省事儿的一个日间手术门诊，现在呢手术的这个种类有好几十种了，涉及了十几个科室。如果有听众朋友需要，比如说做手术，在别的医院说床位排不上，得等很久的话，您可以试试。比如说有这种日间手术，咱当天做完，当天就可以回家养着，而且您也不用担心安全性的问题。我记得徐院长当时说，这都是做了大量的临床的这种实验，的确说不需要很长时间的恢复。 是的，在这个日间手术不意味着都是小手术，实际上是对一家医疗机构的技术水平的考验。必须得能够保证它手术非常安全，你的技术非常是有把握，你才敢让人家走，是不是？ 要不然出了问题，你说怎么办？ 对，实际上都是有经验的医生在做，并不是说在那儿做的是小手术，年轻医生做不是。其实，在那里做日间手术的，是有丰富经验，一定要有丰富经验的医生来做。 虽然我们看着这手术耗时短了， 对， 但是效果我们还得保证它。 是的，是的。 好，我们来看一看，很多听众朋友啊都在回答我们今天的这个我们说院长宋健康的有奖互动问题，究竟什么样的这个疾病我们不能够去胸痛中心来就诊呢？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是心梗 ，B 选项是肺栓塞 ，C 选项是胃炎。我看了一下哈，大家伙儿回答什么的都有。俊如美妈白云勇往直前都说的是 C 选项胃炎手术，甜蜜宝好运甜蜜宝然后说的是 B 选项肺栓塞，然后呢一直前行说的是 A 选项，到底哪一个是正确的，咱们继续卖个关子，在节目结束之前啊，我们会让徐院长为大伙来公布正确的答案，大家一定要审好这个题目，究竟什么样的疾病是不能够去胸痛中心来就诊的，是不能去的哦。三个选项 A 选项是心梗 B 选项是肺栓塞 C 选项是胃炎，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来参与到有奖互动问答。在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由健康书籍、笔记本和音箱共同组成的一个健康大礼包。如果你想要获得的话，抓紧时间。徐院长，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有一些听众朋友之前的这个留言哈。我们的一个老听众，名字叫好人马大姐，这应该是经常去世纪坛医院就诊的一个老患者了。他前面发了特别长的三条微信内容，前面呢表扬了很多咱们医院的这个各个科室的医生，咱们就不一一说了。然后呢，这马大姐啊，主要是提了三条意见和建议，咱来看看能不能解决它。第一条呢，她说了，希望院长多多表扬一下这些服务好、质量好、拥有正能量的大夫，说医院条件啊，硬件不差，软件上呢，这些医生也都特别棒，应该加大对他们的宣传。这徐院长以后都让他来我们这儿做节目，扩大他们的这个知名度哈。第二呢，他说医院的设备挺不错的，但是像核磁啊、住院啊、中医住院部，还有放疗处检查身体等等啊，都在一个地方不太好找。想问问院长，能不能够在医院正门的地方画一个大点的图片，并且啊标明各个地方的位置，这样呢大家看起病来就方便多了。觉得这很多地方不太好找，因为这确实我们说门诊楼好几层又比较大，这个问题能解决一下吗，徐院长？ 首先这样，先感谢这位听众啊，对世纪坛医院的信任和厚爱。提出的这几个问题呢，尤其是关于导医的问题，我们现在啊，已经上线了，叫院内的智能导诊系统。有一个智能导诊系统，在医院的门诊就可以选择。他这个听众提的是否在医院大门口安装一个 导医图？ 导医图， 嗯， 我们也可以考虑。 现在有这个智能的导医平台了哈。这个智能导医平台，其实我知道，因为我去世纪坛医院也看过病，我还知道这个导医平台不光是能告诉大家哪一个科室在哪儿怎么走，而且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 是的， 咱们先卖个关子，下半段让徐院长好好的给大伙儿来介绍一下这个智能导医平台。其实它不叫智能导医平台，它到底叫什么，有哪些功能，咱们稍后再说。徐院长，这个好人马大姐还有第三个问题想问您，说这个检查血液的时候啊，能不能够在化验单上标明一下所等待的号码，这样呢在等化验结果的时候就避免很多人老得问，心里没底儿。这个问题能解决一下吗？ 能解决，这个我们正在着手上，叫检验系统啊，二次分诊，二次分诊系统。很快我们要上这个系统，这个系统上了以后，马大姐的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一个号，到时候和我们在银行我们说办手续一样， 是的， 平台上显示几号几号到几号窗口，咱们一对照就行了。 对， 这个现在已经在做，大概什么时候有上线？有一个时间表吗，徐院长？ 应该不会太长时间， 不会太长时间，我们尽快上线来解决马大姐遇到这个问题哈。大家伙在世纪坛医院的就诊过程当中还有什么样问题需要反映，还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徐建立院长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822和010-6515-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北京时间、网易新闻、凤凰风直播、今日头条和新浪一直播等多个手机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随时发送弹幕和徐建立院长进行交流和互动。下面让我们稍事休息，节目的下半段我们继续。 取暖回忆，回忆无效， 是预防煤气中毒工作协调小组提醒使用煤火取暖居民，选用合格炉具，正确安装使用，室内务必安装风斗和一氧化碳报警器，定期检查炉具，防止烟道堵塞、烟囱漏烟，提高自防意识，谨防煤气中毒。 北京电台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 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我的成长过程啊，就是从有书读开始的。我的体会呢，就是当书读的多的时候，思考的问题考虑清楚的时候，可能工作任务完成的更好，工作的过程更顺利，身心都是很愉快的。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阅读加我一个。 我国27岁男子选手徐海峰，他以566分成绩，中国金牌。 我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继续为大伙播出2018市民对话一把手市属医院院长系列访谈，为大家伙邀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徐建立做客直播间。大家伙在2018年世纪坛医院看病就诊过程当中遇到了任何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和徐院长好好的说一说，有问题咱们就解决这些问题。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也可以随时拨打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北京时间，还可以通过网易新闻、凤凰风直播，还有我们的一直播等多个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收看和参与到节目的视频直播互动。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把问题发送过来，也不要忘了参与到今天的院长送健康环节。徐院长为我们带来了健康大礼包，其中呢包括了有健康书籍，还有一个笔记本，同时还有一个小音箱。如果你想要获得我们的奖品的话，就抓紧时间把正确答案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节目结束之前呢，我们会选出两位回答正确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健康大礼包。今天的互动问题啊是这样的，想问问大伙儿，什么样的疾病在世纪坛医院看的时候呢是不能够去胸痛中心来就诊的，给了大伙儿三个选项， A 选项是心梗， B 选项肺栓塞， C 选项是胃炎，到底哪一个疾病咱不能去胸痛中心来就诊呢？如果您知道答案的话，抓紧时间发送过来。今天的节目呢是市民对话一把手，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市民朋友和院长好好的沟通交流一下。在节目的前期啊，我们也通过京医通的平台收集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网友朋友的问题，那下面呢也有请京医通的首席数据官和我们来说一说，看看听众和网友之前对于世纪坛医院到底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京医通首席数据官。网友关注就诊体验的问题，那王宇思情可待说，我们患者经常有一种体会，排了很长时间的队，但是医生看病的时间却非常短，不知道医院能不能向银行柜台学习，比如就诊完成后对大夫做出匿名评价，好评或者差评，并将评价结果作为医生年度考核指标，这样必然推动医疗工作的进步，同时也有效缓解医患关系。网友不晶晶说，我是一位癌症患者，吃药种类很多，医院开药呢要么只能开半个月，要么只能开20天，结果频繁往返于医院开药，精疲力尽，能不能统筹开药、送药或者开设便民的开药门诊？还有的外地网友的咨询挂号的问题，网友蓝雪老鼠，我是云南来就诊的孩子父亲，选择了预约挂号，但是总是看到专家号都挂满了，到底是号太少了可以挂专家团队吗？跟挂专家号有没有什么区别？还有网友问，全科医学科跟多学科联合门诊到底有什么区别呀？这两个到底是看什么病的？ 这是大家伙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哈。徐院长，咱一个一个来帮大伙解答这些困惑和问题。咱先来说第一个网友的建议，希望这个看完病之后咱跟银行一样有一个评价系统，到底是满意啊、非常满意啊，还是不太满意啊，咱们有问题的话得解决这些问题吗？ 医院目前没有像银行那样一对一，但是医院有很多种方式为患者提供这样的一个选择，比如说他就诊结束以后在京医通微信平台上就有一个对医务人员的评价，他可以去评价。然后第二种形式，我们世纪坛医院在一些窗口附近有，像我们在药房的窗口、收费的窗口、住院处的窗口都有这种可以 评价， 可以去摁选择满意不满意的这种评价系统。第三种方式，我们医院自己专门有这样一个部门叫患者服务中心，这个部门每个月他要去调查住院和门诊患者对医护人员各个窗口单位的满意度。第四方面，医管局还要委托第三方每年对医院进行两次这种全方位的这种患者满意度的调查。 所以说其实现在有多种的方式，我觉得最方便大家伙的应该就是通过我们京医通的平台，咱看完病之后， 对对对对， 因为您去挂了哪个医生的号，其实京医通的后台都是有显示的，到底满不满意，您这一评价就知道到底是对哪一个医生，哪一次就诊的过程当中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了。也想问问徐院长，其实啊很多听众朋友都说这个我反映问题是不是也没用啊， 这个每天医生看这么多病，我这个反映的问题也不一定能给我解决呀，是不是咱们后台其实不光是收集这些问题，我们还是会去解决大家伙反映的这些态度的问题啊，就医质量的问题啊，是不是得有解决的方式？ 你像我们医院除了刚才讲的这几个方式，像尤其我们自己每个月都要对所有的科室部门窗口进行满意度的调查，发现的问题都要反馈到所属的科室部门，然后每个月我们要在医院的院周会上还要通报这些情况 啊， 年终是要纳入这叫医德考评，医师医德考评内容的。 所以说其实这就是一个打分项，如果他总是服务态度不好，这个我们的患者满意度特别低的话，其实是会影响到年终最终的考核的。 是的。 好。第二个朋友就是说开药的问题了。能不能够比如说有这种送药上门或者说开药门诊这样的方式方便这些单纯去开药的朋友？ 开药是这样，开药呢，因为从诊疗规范里是有规定的，是有要求的。最长的像十种，有十种疾病医保规定最长可以开到一个月， 就是慢性疾病。 对对，一般是急三慢七这样一个。其实单纯开药，我建议到社区去开就行了。现在社区中心和大医院的用药目录现在基本是一致的，基本是一致的，而且到那儿又近，还不用那个诊疗费还低，报销比例还高，其实可以就近去开。如果单纯为了开药，其实没必要到大医院去。 而且我们说很多这个，我们说朋友担心这社区的药房才多小啊，这药肯定没有大医院全啊。现在很多的社区都已经解决这问题了，就是通过您希望的这种快递的方式，它是从我们说药品的生产厂家直接采购，通过快递的方式快递给您。所以说这个徐院长特别建议大家，我们说分级诊疗嘛，像这种没有必要浪费太多医疗资源，我们只是为了开药，可以就近社区服务中心，我们的基层医院可以搞定这开药的问题。还有第三个问题，这是外地的网友说这挂号的问题，专家号啊，这尤其是儿科的专家号总挂满，是号太少了呀还是怎么着回事啊？说能不能挂专家团队，和专家号有区别吗？ 是这样，专家号确实比普通号要难挂一些，尤其一些热门的专科。是这样，除了网上啊，网上它有一定的这个 提前预约挂号。 对，提前。窗口一般我们还会保留一部分，解决这些不太使用会使用这种网上挂号或者没有经医这个经医通卡的那样的人员，还会保留一部分。专家和专家团队，专家团队是这样，专家诊疗团队呢，它是由若干名医生来组成，一名这个知名专家，他带领着可能有副高级职称的，有主治医生，这样组成一个团队。他是根据就是挂了这个团队以后啊，根据病人的情况，因为有一些多发病常见病不用那个专家看， 主治医师完全可以搞定。 对对，可以搞定了，副主任医师也能搞定了。就是如果遇到他搞不定的，他就会直接推荐给这个知名专家来看。 所以说其实专家团队他不是说比如说白文派主任的专家团队，不是说这个专家团队里面就白文派主任一个，您每次去都是白文派主任给您看，他可能手底下有很多人，初次就诊一般我们都不会看到这个专家， 是的， 基本上都是我们说低年资的这个主治医师，先看看您的疾病情况，严不严重，需要的话就会有这个我们说高年资甚至我们说这个专家来给您看了。 是的。 好。还有网友在问说，全科医学科和多学科联合门诊到底有啥区别？这也是在京医通挂号平台上我发现的一个问题，在咱们京医通挂号平台最后两个学科，就是这个我们说全科医学科和多学科联合门诊，这俩到底有啥区别呀？你跟大伙说说。 这两个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像全科，首先从概念讲啊，全科医学它是学科，一门二级学科。它是涵盖了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等等。这个多学科诊疗呢是一种诊疗方式，是诊疗方式。这两个区别刚才讲了，全科医学它是学科涵盖那么多，那么全科医生那就主要是按照这个全科医学的这些涵盖的范围去服务。它主要包括什么？像全科医生疾病的那种早期去看病，这个慢病的管理，随访患者的这个康复，包括这个健康的宣教，等等，它的服务的基础是什么？是家庭和社区，而 多学科联合诊疗呢，它是指什么？是指比如看某一种病啊，一个病人，咱们举个例子吧，比如拿肺癌来举例， 嗯， 有多个学科，有胸外科医生、呼吸科，比如可能还有影像科 啊、哦， 甚至病理 科， 至少可能这对，可能还有放疗科，就至少可能要有三个学科来看 啊、 哦。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疾病它是涉及到多个学科，如果他要分别去看，也许外科医生就告诉你说这个需要手术，内科医生说要化疗， 吃药， 对，放疗是化疗。这样，这几个学科该疾病所涉及的相关学科医生一起来给他做诊疗。 嗯，所以说，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简单理解，我们说全科医学如果挂了这个全科医学科的这个号，其实是一个医生给您看病。 对。 而如果我们挂了这种多学科联合门诊，我们看的不是一个医生。 对。 是内科、外科、放射科，可能很多个医生来给您看。 至少就三个医生。 嗯，好，所以说这两个还是有区别的哈。 嗯。 还有很多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节目进行当中发来了自己的问题。慧智兰心这个朋友说，世纪坛医院口碑挺好的。想问问这个日间手术都是微创手术吗？问问徐院长。 基本以微创手术为主， 以微创手术为主啊、 嗯嗯嗯。 他还想问说，有一个朋友65岁了，是胆结石， 嗯、 想问问需要手术把这胆摘掉吗？ 嗯，他应该去看一下普通外科，到世纪坛医院看一下普通外科门诊 啊、 嗯。嗯，如果是单纯的胆囊结石，日间是可以的， 是可以做的， 嗯、但是最后的决定。要让普外科的医生给他确定 啊、嗯，因为确确实实有很多胆结石的患者，嗯、其实我们 多数 不需要摘胆的， 也有可能，所以这个得请外科、普外科的医生来给他确认一下。 啊、好，所以说如果有这个担心的话、嗯，建议您先挂一个普外科的号， 对， 让医生给您把把关，看看这时候需不需要摘除。 是的，是的， 嗯，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了自己的这个互动问题哈我们继续来看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这个导航的事儿，因为上半段的时候您不是说了吗？咱们世纪坛医院现在已经有这个我们说手机导航的这种服务了，这个到底是通过什么来实现和完成的呢？徐院长， 我们今天上线了一个叫世纪云服务这样一个 APP 软件，如果下载了这个软件，患者啊下载这个软件以后，它使用非常方便，有很多内容，比如。你可以查询你自己这个在世纪坛医院的诊疗记录， 嗯， 包括出院的记录，就是出院小结，包括在这儿开的处方， 嗯， 各项化验结果，这个影像什么超声病理等报告， 嗯 嗯， 相当于我们是电子病历了，有点 是的，而且呢那里边有医院的介绍，有专家团队的介绍，重要的还有刚才前面那位马大姐提的这个导诊。 啊， 在这个 APP 软件里有医院的一个智能导航系统， 嗯， 点开那个，它就可以带您去全院各个的科室去。 因为我们说很多这个手机导航软件虽然不是一个新鲜事儿，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比如说选择这个百度啊、高德啊各种各样的手机导航软件，它基本上能给你导到这个楼里面。但是比如说具体是几层啊，在这个楼里面是往左走、往右走啊，它精细度没有这么高。但是如果通过这个世纪云服务这样的一个我们说医院自己的手机软件，它是可以比较详细清楚的告诉你怎么走，在几楼，咱就可以跟着它走了。 它可以告诉你哪个科室在哪个位置，在几层， 咱们就可以我们说按图索骥、而且是不是现在如果不会用这种手机智能导航的朋友，我记得世纪坛医院的门诊也有很多这种导医人员，是不是也可以咨询一下他们？ 他们给你讲解，对， 嗯，都是没问题的， 培训讲解。 好，这个世纪云服务手机软件不仅可以为我们在院内进行导航，还可以有这个电子的我们说信息病历的保存。也想问问徐院长，这样的一个手机的这种服务终端哈、我们说现在很多朋友都说了互联网加嘛，希望里面加很多的这种服务内容。像以后比如说检验的报告，我们以前都得在那等报告结果，我们拿去给医生看。 那现在这个 APP 就可以不用等 报告了，咱们在手机上接到推送之后，把这手机给医生一看，这就是可以看到的这个相关的检查结果了。 医生早就可以在他的终端上看到 啊、也就是说，医生其实也有一个终端。 对，这个是给患者的。 嗯，咱们的这个 他不用再去到医院去 取 报告了 啊，这个可以达到。那也想问问，我们说现在啊，有很多的患者可能需要，比如说复诊，甚至在这个我们说在家休养的这段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突发情况。 嗯， 会不会考虑以后，比如说把这个终端进一步的开发，变成一个比如说复诊，或者说我们的患者和医生的交流的一个平台，能不能考虑也通过这样的一个这个 APP 来完成？ 今年呢，从国家卫计委已经下发了关于叫互联网医院， 嗯， 这个建设相关的这个叫规定吧， 嗯， 各地方也在出台相应的细则。我想这块您讲的这个这项服务比较接近互联网医院这样的一个模式 啊。这个等于说国家有政策了， 有政策了，大的政策已经有了。 那咱们会不会考虑进一步的去推动它？ 是的， 也有计划。 嗯， 好，我们期待一下哈，以后咱就可以通过手机，我们说至少把一些检查的结果啊、报告什么的传给医生先看看了。我们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和大伙儿说了，这个世纪坛医院的这个学科建设当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在今年徐院长说有胸痛中心的成立。这个胸痛中心啊，好像是在这个月初的时候被正式授牌的，也和大伙儿说一说这胸痛中心到底能给大伙儿看什么病啊。而且也有听众朋友特别细心说，在京医通上搜了一下胸痛中心没看到有号啊。 可能还没有挂上是吧。 还没有 挂在网上可能。 胸 痛中心是这样，它呢主要解决的什么，主要是要解决那些啊以急性胸痛为表现的啊，尤其是能够严重危害患者生命的一些极为重症。主要包括哪些疾病呢？最常见的一个是急性冠脉综合症，尤其就是我们说的这种心梗，还有就是肺栓塞，再有一些是主动脉夹层啊等等。成立一个中心的目的是什么？根本实际上就是要缩短什么？缩短从患者发病到医院救治这个之间的这个时间。因为这些疾病发生以后越早救治效果越好。就是它的效果和你 救治的时间， 和救治的时间密切的相关。你像有人统计，像急性心梗，从发病到医院救治1个小时以内，死亡率很低，大概也就是1%几。到了6个小时以后，一下可能大幅增加，可能涨了6倍。要达到6%甚至更高。所以成立这个胸痛中心，主要是为这样的患者提供什么？要提供绿色通道而且有相应的诊疗模式流程，每个环节都有规定，有需要多长时间。而且通过这样一个胸痛中心的建设，它呢还有一层含义是什么？是把一些啊有一些胸痛可能也是胸痛来看病，并不属于这些能够马上立即危害患者生命的那些疾病，可以给它分流出去，筛查出去，把需要的这几种危及生命的能够让他们得到及时的诊断，及时的救治，能够抢救，能够就是及时挽救生命，提高生存率，降低死亡率，降低这种伤残率。 帮患者争分夺秒哈，其实也是揭晓了一下我们今天有奖互动问答的这个正确答案。刚才我们说了有3种疾病，告诉大家心梗、肺栓塞和胃炎。心梗和肺栓塞刚才这个徐院长都已经提到了，那正确答案不言而喻了，应该是 C 选项。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回答一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因为节目时间非常的有限哈。这个听众朋友啊问的是关于儿科的问题有网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说，世纪坛医院好像是市里认证的儿童白血病的定点医院，是因为世纪坛医院在儿科方面比较有优势吗？他说家住的不远，但是之前孩子病了还是往儿童医院跑，说这个号也都比较紧张，想问问在儿科建设方面世纪坛医院的相关情况。 是这样的，世纪坛医院的儿科啊，有自己鲜明的特色就是儿童的实体瘤和儿童白血病的诊疗。在这方面形成了我们的特色啊，也在业内有很高的影响力。 而且我听说世纪坛医院和儿童医院的这个我们说诊疗中心好像是也已经开展了是吧？ 是的，这是北京市政府推出的一项举措。就是叫学科协同发展，从儿科啊我们先开始试点儿。我们是和儿童医院等于成立这样一个叫紧密性医联体。这样把儿童医院的品牌啊给它充分利用起来。双方的这个合作从有这么几层，一个从品牌方面，在世纪坛医院挂北京儿童医院世纪坛医院诊疗中心，同时还挂贾绿群那个超声工作室， 我们说这个超声神探， 对，从管理上是这样，由儿童医院派科主任是吧，派专家，派医务人员到世纪坛医院儿科，他呢作为。科室管理者，就是这个世纪坛医院的儿科呢，它的叫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我们委托